但是如果你想要安全，那我就闭上嘴。 嗯， 意思就是说你选择吧，你们定。 对， 好不好？好，接下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叫 Gloria 出场了。 Glow, 她是个什么个性？上次咱们说了，她是这个团队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是， 但是又是什么有担当的那种现代女性。 嗯，对，非常坚强啊，非常有决断，有确实有担当啊。 对，她是这么说的，她说 Oh, for crying out loud， 这是一个超级经典的超级经典的口语。 嗯， 什么意思？ For crying out loud， 她的意思就是我的天哪啊，看在上天的份上， 嗯， 你赶紧怎么怎么样吧。For crying out loud， 我的天哪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Would you just tell us？ 能不能就赶紧告诉我们？ I mean really， 我是说真的。What could happen？ 能发生什么呢？好，大家听这句话，一开始它是跟 Marty 的声音夹杂在一起的，这个时候请你忽略 Marty 的声音，来听他的声音。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 What could happen？ 有没有听到 All for crying out loud？ 有没有听到？再来啊！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 what could happen? OK， 这句话大家其实就可以，这句话其实没有什么难的。All for crying out loud， 那么他说的时候的话呢，这要把 Marty 要连起来，所以本句话他在说的时候，其实这种就是 Oh my heaven, Oh my 一样，所以一般的每个字要是要读清楚的啊，都属于每个字都是关键词啊，我的天哪啊，所以不可能在这里面出现太多的轻与重的问题。Oh for crying out loud， 对吧？这句话大家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它读出来。Oh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Oka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Would you 注意连读 ？Would you just tell us?Tell us 连读两处 ，Would you just T 失去爆破 ？Tell us 啊、，I mean really what could happen 啊、又能怎么样呢？对，能发生什么呢？啊、所以这句话在读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看就是最后呢，注意 what could 在这种情况被弱读 could 啊，那么不能把它，尤其情态动词不能把它读成原形的那种读法，那样会读得非常笨拙啊。What could 乌读成What could happen 前面这个地方吧，大家一定要把它养成一个很流畅的能够脱口而出的日常口语。 对， For crying out loud 意思就是说我的天哪啊，看在上天的份上，你能不能赶紧的拜托。For crying out loud 就怎么说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I mean, really, what could happen? 好，再来听一遍。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 what could happen? 你看他后面语境很重的 I mean, really, 哈。 What could happen? Woul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 what could happen? 是、啊、 什么意思？有点不耐烦。 不耐烦啊、加好奇啊，对。Over crying out loud,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What could happen? Marty 是跟前面那个 for crying out loud 连在一块说的。 是啊。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For crying out loud, yeah. 拜托老李，这种、 是啊。 拜托老李，快看得上天的份上，老李。对，说吧啊，赶紧说，您赶紧的。Marty 就说，这个时候他准备要说了。Okay, I could go 停了半截儿。To the wild， 是 到野外去。这句话很有趣哦，核心主旨哦，我们来听听 Marty 是怎么表现的。 OK， 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 the wild world。 突然间这事情就变激烈了，就这么一句话。 是啊， 一个词突然间大家全都不淡定了，甚至连长颈鹿都给呛到了。 对，把那玩具给吞下去了哈。 哎，再来听一遍啊。 OK， 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 world。 声儿一个比一个大。 对，我们觉得这句话呢，在说的时候，其实是他在停顿上是有意的在吓唬对方啊，或者给对方也是一个 surprise 啊。OK, 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而且最后两个字啊，在读的时候 to the wild 基本上和前面都不搭，不太搭的，是这种，是疯狂的把它标了起来，让对方就也就是说有一点卖关子的感觉。 嗯 嗯，我们看它的停顿很有意思。 OK, I wished 第一个停顿 I could go 停顿 to the wild 啊，我们看一共三处停顿啊，明显的停顿是在 wished to go 的后面啊。那么整个这句话呢，他在说的时候呢，是告诉对方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而且我超兴奋的。 对，所以这件事情他是蛮确认的，确认的话呢，那于是整个语调呢就是一个下沉的状态啊，同时呢又是兴奋的啊。兴奋体现在哪儿呢？就是 to the wild, 他那个 wild 读得很野， 非常野， 很野外。 对 ，the wild 读的都不像他自己了，那元音饱满的简直不像一个黑人英语。 是， 我们再来听一遍哈。 Okay, 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 the wild world. 嗯，一般来讲都说，我希望我的生日呢。的愿我的生日愿望呢，是我希望啊我今年呢能够有一个好工作啊，我希望呢世界和平。一般是这么平稳的说的。 对， 我的生日愿望是我呢希望我离家出走。 对，这就是戏剧化嘛，这是一种戏剧化。如果以后谁去这么去 make a wish, come on, what you wish for, 然后结果来这么一出啊，对，那我相信这一定把身边的人都吓坏了啊。其实这种戏剧效果，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在电影剧本当中学习比较搞笑幽默的一面啊。就生活中多一点这样的戏剧化的东西也不差。 对， 嗯， 对，就为什么不呢？ 对呀， 为什么生活要那么普通，那么平时，那么无趣呢？ 嗯， 你为什么不能给你的生活加点颜色呢？ 是呀， 为什么不能一惊一乍一点呢？别人 有点咋呼哈， 别人的小心脏有点受不了啊。但是不怕，他们那些朋友们一个比一个咋呼。后面你看第二句 ，The wild world。 嗯， 是不是？ 是 高兴吧？这是 Alex 说的。 嗯 ，The Wild, 哦，嗯， 就是这个。 当然，每个人都好像就受点小伤似的感觉啊。 震惊啊！ 嗯，震惊， 震惊了啊！再感受一下。 Okay, 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 the wild world. 音效也配得不错， 是啊，嗯， 经受不住了，差点心脏病犯了。 而且 Marty 说的时候，其实开始是一种非常的不自信，给人这种感觉，几种假象，就是你看，你也不知道你想，对吧？你到底想许什么愿呢？你也不清楚。其实他特别的坚定，前面的那种颤颤悠悠的说 "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 是一种反差啊，对。 好。The wild, woo, 这个 whoa, 这个可以自己发挥一下。首先，你听到这概念的时候就很震惊嘛，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 嗯， 好，然后我们来看看 Marty 说了什么呢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The wild? Are you nuts? That is the worst idea I've ever heard.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我早就告诉你们是有坏运气的。 嗯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Yeah, 所以关键词是 told, bad, luck 三个词是关键词啊。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Told you 后面是停顿啊。那么最后是声调啊，跟你说过了啊，是怎么样的，也是缓和一下气氛啊。 对，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你们自己非要我说的。 是啊。那么 I told you 有个连读 It was bad luck 替十句爆破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我们看这其实用的是一般过去式我刚才就跟你说了那刚才这个呢我们是可以翻译出来了我早就跟你说了啊。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嗯， 好接下来 Alex 就开始表达他的态度了啊。 嗯、 Alex 他是动物园的你想想台柱子是吧圆柱子 yeah, Star New York City 明星啊他就说 The wild 野外 Are you nuts 你是疯了吗？这句话 You are nuts or are you nuts? 意思就是 Are you crazy? 嗯，你吃错药了吗？这就那一个意思啊，就是还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是一个意思。 哎，你是疯的吗？啊，你是不是疯了呀？精神不正常。That's the worst idea I've ever heard.、 嗯、 这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主意。 是的。关键词 wild, nuts, worst idea ever heard. 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是这些。那么在语调的控制上呢，它是它的停顿呢是基本上就是在 idea 后面有一个，其他的地方全都是在标点的位置。 The wild? Are you nuts? That is the worst idea I've ever heard. 那么 idea 后面有个停顿就这么来的啊。那当我们的语调在控制上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声调啊，声调比较多。 The wild? Are you nuts?啊，也升，但是呢，升的没有那么高。That is the worst idea I've ever heard. 最后是降调。 好，感受一下。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Wild? Are you nuts? That is the worst idea I've ever heard. 他把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意思就是说我要让你知道你这个主意是多么的糟糕。 这就是两人互相之间指责你错了。这时候有多么的认真，多么的执着呀。 哎，我早就告诉你有坏运气的。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嗯。 The wild? Are you nuts? That it is the worst idea I've ever heard. 对。 好。 The wild? 对。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的啊老友记的 Ross 出场了。 嗯。 长颈鹿。长颈鹿应该是个很有洁癖，对，很洁癖，很洁癖。他首先想到的野外不是不安全，他想到的是 unsanitary， 对， 不卫生。 It's unsanitary， 对，这个词是大家一直都在想，其实知道的这个词就是卫生这个词 ，sanitary， unsanitary， 嗯， 不卫生。 对，不卫生这个词儿，其实他只能说大家说 clean， 但是你看到的不一定是干净的。 那是 对真正的卫生，对吧？不一定是看起来那个样子啊。 对对对对 对, 对，很有道理，很有哲理。 有哲理哈， 很有哲理， 哲理哈。嗯， 这句话他怎么说的呢 ？It's unsanitary. Penguins are gone, so why can't I? 它是 unsanitary, unsanitary. 对 ，it's unsanitary, it's unsanitary. 连起来了，有个连读 ，it's unsanitary.Unsanitary 是独立的单词，加了个 it's 以后呢 ，it's unsanitary 啊，就形成了完整的句子。 而且大家注意这个 unsanitary 的读音吧，有点像 it's crazy 啊 ，sanitary，sanitary crazy， 它就是有点，它就是带着 crazy 的那种音调来读的。 嗯， 大家想想 Ross 脑补一下 Ross 那个脸哈、 嗯、 ，it's unsanitary。那 Marty 就说 ，the penguins are going。 The penguins are going, so why can't I? 企鹅都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呢？再听一遍。 It's unsanitary. The penguins are going, so why can't I? The penguins are going, so why can't I? 企鹅都去了，我怎么就不能去 ？So why can't I? 好，这句话。 嗯，我看关键词 penguins, going, can't, I.OK， 我们看这样这个关键词在这里，那么它的停顿是什么样子呢 ？The penguins are going, so why can't I？ 啊，就一个停顿，非常的简单。语调呢 ？The penguins are going， 升调 ，so why can't I？ 降调，啊，一升一降， 一升一降。The penguins are going, so why can't I？ 对，节奏上来说 ，The penguins are going 连读 ，so why can't I？ Can't。And I 替失去爆破直接变成连读 Can I? So why can I? 哎 So why can I? The penguins are going So why can I? 这个语调咱们以前很少就是大家很少使用它因为不知道可以怎么用不知道可以用 Why can I? So why can I? 我们一般都会说 Why can I? 这很教科书哈 是啊 Why can I? 就很生活你能感觉到这差别吗 对 Why can I? 教科书Why can't I? 我为啥不能 Jin Jin is going, so why can't I? 对、啊、 嗯 呢嗯你说我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为什么、 啊、 为什么不能 Why can't I? 好来听 It's unsanitary. The penguins are gone, so why can't I? 挺实用的，挺实用的。你比如说去动物园，对吧？这个邻居的孩子们都去了， 对啊， 为什么我不能去啊？ 别的小朋友都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The kids in the neighborhood， 对吧 ？Our neighbors are going， so why can't I？ 你可以说小明 is going， why can't I？ 对，课本里的这是， 是不是？ 我觉得加上下句更好玩哈。 对对哈，Alex 就说企鹅都是疯子，你是疯子吗？啊，他是这么说的。 The penguins are psychotic. Come on. The penguins are psychotic. Psychotic, psychotic 就是精神病。 对，都是精神病，都是一些个大脑不正常的人。 他是嘲讽企鹅， 对 啊，说他们是疯子，因为在 Alex 的价值观当中，那些凡是想要逃出去的都不正常。 嗯，对。 这里吃好喝好的挺好的，干嘛要非要出去折腾啊？折腾都是不正常的。 没错。 都是 psychotic 神经病、啊、 神经病。 好， The penguins are psychotic. The penguins are psychotic. 降调确认啊，他们是疯子啊，然后同时还劝告，那这时候就要特别坚定了，敢用升调吗？肯定不敢的，得用降调，否则 Marty 接收不到这信号啊，对吧？所以 Alex 这时候非常坚定的就说，那些企鹅都是疯子，你难道也疯了吗？潜台词就是这样子。 嗯 ，The penguins are psychotic. Psychotic. 然后 Marty psycho 也可以啊。 对，然后 Marty 赶紧就接了一句说 ：“Come on， 拜托，好啦 ，Come on。”哎，他是这么说的啊，来听听。 The penguins are psychotic. Come on. Come on. 拉回来，重新建立信任，反过来给对方洗脑啊。Marty 是有想法的。Marty 其实这部电影这个环节完全很符合什么呢？就是说对梦想进行视觉化的一种思维方式，这个是没错的。因为他在自己的这个 treading mill， 就是他的跑步机上，每天 daydreaming， 对吧？ 白日梦。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我在做白日梦的时候，你们不要打扰我。 对。那么他看着什么呢？就是看着他面前那个壁画，就是。一个场景，而这个场景恰恰是以后，当他进入到了什么呢？当他进入到了真实世界马达加斯加的时候，看到那场一模一样。 所以，这就是上天给他的一种预示， 给他的预示，而且他把自己的梦想进行视觉化，不光视觉化，他还要怎么样的反复强调，还要讲给 Alex 啊。所以接下来这段其实他就是在给他重新进行什么呀，一个画面感的一个说服和展示，我觉得很有意思。 哎，他是这么说，他说 Just imagine， 你就想象一下 Going back to nature， 回到了大自然， Back to your roots， 回到你的根，你的家乡， 嗯， 那里有 clean air， 干净的空气， wide openspaces， 广阔的空间。他给他描绘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动物园的更加自由自在的一个地方。 A paradise， 一个天堂。 Paradise regain， 挺好啊。 他是怎么说的呢？ 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越来越兴奋和高兴了啊。 是啊， 憧憬。来， 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越说越美。 对，所以他读的时候呢，我们能感觉到关键词是挺多的，因为他在不断的强调 ，Come on, come on, 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当时还在做动作啊，他在现场做动作，交叉手势，原地转个圈啊。就非常兴奋。其实我们说，当你设，因为是年初嘛，我们说，其实 Marty 也代表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当你设定了梦想的时候，这个梦想一定要让自己兴奋，一定要让自己感觉非常的值得。然后呢，就像 Marty 一样，想到了自己的梦想，就会变成这么的嗨，这么的开心，这才是梦想真正的价值。 就是，这梦想一定是能够给你打鸡血的东西。 没错， 想到以后你就夜不能寐。 对， 你一定要去做，不吃饭不睡觉都要去达成的。 没错，哎，所以我们能先要从情绪上来去感受，情绪上去感受 ，Come on， 关键词就能更凸显出来 ，Come on。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back to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那这些词呢，我们就能清晰地把握它了。比如说 imagine, back, nature, back to roots, clean air, 连读了啊。Wide open spaces 都是关键词啊，这些词呢清晰有力量，而且充满了情感，充满了一种梦想啊，对，哎，一种渴望， 对对，他描述嘛，憧憬嘛，在脑海当中也出现了无数次了， 对， 已经仿佛身临其境了， 对，所以呢，我们看他的节奏是这个样子啊 ，Just teach, come on, 连读。Just teach, 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啊，这儿没什么啊，没什么啊。Back to nature 的 k 失去爆破 ，back to roots 失去爆破 k 啊 ，roots clean air 连读 clean air clean air wide open wide open 连读 open spaces 啊。Wide open spaces 有个小连读 wide 和 open 之间。 嗯，梳理一下连读啊 ，Just imagine, 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Come on, 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就是 Chris Rock 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他在这部电影当中展示的是一种梦想，一种梦想主义者啊，而且呢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奋斗中的年轻人的代表。 您看他这个性，纯凭个性，不是靠颜值哦，是靠个性。你看已经收获了我们聊天室当中多少的粉丝，大家都说我喜欢 Marty， 我也喜欢 Marty， 我最喜欢 Marty 吧，我们都喜欢 Marty， 他就是活出了一个年轻人该有的有梦想的样子啊。 对，它其实代表着就是年轻人那些个积极正面的因素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了。 对， 其实你想你的限制就是你的公园动物园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是一个被监控然后被锁死然后被限制的一个地方， 牢笼， 对，牢笼啊。但是他还在想着那美丽的自由世界，那个 wild。 那我想这新年已经到了，其实大家也都想着一年是不是也去一下 wild， 哎， 啊，梦想着能去到野外啊，去奔跑， 感受一下那种宽阔宽广。 其实我们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产物哈， 那是我们一直都是， 对，那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好像是也是需要放一放哈，然后出去撒撒野，到草坪里跑一跑啊。 其实学英语本身就是基于我们现有生活的一种撒野， 嗯，是， 它本身就是自带着一种解放和自由的精神。 大家可以在过街牵桥的上面不断的去重复这句话，吸引大家的注意啊。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你心里要是有小鸟，你是根本关不住的。 对，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微信里传的一幅图片，就是在这个一个沙滩上，一个男士啊，然后端着一杯酒，看似酒黄色的，应该是果汁，上面插着小雨伞。然后呢，半裸的身体在那里，镜头往远处一拉，原来是在马路边铺的沙子。 不错，很有很有意 境。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好，再把今天学到的听一遍。 Come on, what'd you wish for? No, can't tell you that. Come on, tell. No, sorry,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You want some bad luck? I'll blab it out. But if you want to be safe, oh,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 what could happen? Okay.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 The wild? Whoa!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The wild? Are you nuts? That is the worst idea I've ever heard. It's unsanitary. The penguins are gone, so why can't I? The penguins are psychotic. Come on. 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好，这句话大家下来好好练习一下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堂的全部的内容。 嗯， 有什么重点要给大家提醒的？ 我觉得呢，今天训练的重点都是在后半部分。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 从这儿开始到最后是本篇的核心，也是呢我们的主人公想传达给大家的最重要的信息。而且这段文字的训练呢，在情感上、发音上，尤其是在我觉得原音的饱满度上，以及我们语言表达的张力上，都是大开大合，非常舒服。英语呢本身也是表达是 direct and open， 又展示出了一种什么干净利落、直抒胸臆的一种表达方式。大家如果把这个学到手了，我觉得后半段啊，能够让大家寻找到语言的魅力。英语的魅力都在这里面。 哎，本身咱们就是要通过这个配音来训练咱们语言的表现力，所以大家听一节课就一节课的收获了。好了，这节课就到这里，下周咱们继续马达加斯加。谢谢老师。 See you next tim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是第21届冬季奥运会，简称温哥华冬奥会。2010年2月12号至2月28号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举行，历时16天。这次温哥华冬奥会共设置了7个大项、15个分项、86个小项的比赛，也是历届冬奥会设项最多的一次。比赛共在3个地方举行，分别是温哥华以及小城里士满，距温哥华120公里以外的惠斯勒雪山，距温哥华30公里以外的塞普里斯雪山。2003年6月2号的布拉格，温哥华险胜韩国的平昌和萨尔茨堡，取得了2010年第21届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本届冬奥会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约5500名运动员和官员参赛，另外有志愿者大约25000人，新闻媒体约10000人。本届冬奥会的口号是从海洋到天空的比赛。北京时间2010年3月1号的上午，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闭幕式。仪式结束之后，标志着冬奥会正式进入索契时间。So the 2010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21st Olympic Winter Games and commonly known as Vancouver 2010, were a major international multi-sport event held from February the 12th to the 28th, 2010, i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with some events held in the surrounding suburbs of Richmond, West Vancouver, and the University Endowment Lands,and in the nearby resort town of Whistler. Approximately 2,600 athletes from 82 nations participated in 86 events in 15 disciplines. Both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were organized by the Vancouver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2010 Winter Olympics were the third Olympics hosted by Canada and the first by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Previously, Canada hosted the 1976 Summer Olympics in Montreal, Quebec, and the 1988 Winter Olympics in Calgary, Alberta. Vancouver is the largest city to host the Winter Olympic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